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此刻无论你堵在开车的途中，还是清晨起床懵懂时分，来让阳光叫醒你的耳朵。无论你身处何处，还是心朝向远方，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行走在路上。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声音去远行。精彩不止于此，一切美好在路上。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在路上，它是和你不疏离的疏离。 大家好，它是和你并不遥远的路远。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 万万没想到。朱莉啊，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呢，我考你一个问题哈，你知道中国的九大菜系吗？ 我只听说过鲁川粤苏闽浙湘徽菜，第九个是什么呢？ 哎，这一听啊，你就不够商务范儿，难道没有听说过动车餐吗？ 嗨，那也能算一个菜系啊。 当然了，高铁上的饭呢，美味与否留给大家来评判。 哎，先不说它好吃不好吃，我估计啊，你肯定抢不到15元的特价盒饭。 哎，还真不一定哈。来看这条新闻，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7月17号起，铁路部门将在全国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物联网订餐服务。 这么神奇，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需要一上车就赶快去抢特价盒饭了？ 哎，当然了，两种方法。如果你是在12306官网订票的话，订票成功之后呢，就会接到是否订餐的提示。当然了，也可以自己登录官网订餐。旅客不仅可以订购高铁盒饭，还可以订购社会品牌餐食。 哎，那不就是外卖吗？ 对的，我看完新闻呢，为了做好充足的节目准备，就以身作则去试了试。没有想到啊，这个可订餐的范围真让人吃了一惊呢。 是，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多了吗？ 让人瞬间迸发选择恐惧症啊！从这个馅饼盖饭到汤面拌面，再到汉堡海鲜都有，而且价格呢有高低中三档，从15元到90元不等。 那种类可真的是太多了。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坐车出去旅行，都非常的想品尝一下沿途的特色美食，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实现了呢？ 当然了，比如说啊，郑州有河南烩面，西安站有肉夹馍，长沙站有剁椒鱼头。 哎，行了行了，你可快别说了，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不过呀，这可真是吃货的福音了。 这叫什么？足不出车就能享遍沿途美味。那我可真的是要赶快看一看这次回家的时候该在路上吃些什么了。 哎，对，下次来河南招待你吃烩面，下次我去枣庄请我吃辣子鸡丁。 嗯，我可记住了哟。 哎，舒黎，你有没有午休的习惯啊？ 有啊，每次一吃完午饭，我的眼睛就不受控制的想要合上了。 同感哈。 嗯， 有位哲人懒羊羊曾经说过，所谓幸福呢，就是吃饱了撑着去睡觉。那玩笑哈，其实大家都一样，吃饱了就是容易犯困，不睡上一觉呢，整个下午都没有精神。 对呀，不过啊，我现在正在准备调整作息，不再午睡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朋友给我建议说，现在中午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而且等工作以后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让你午睡，所以我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适应不再午睡的状态了。 啊，我来给你推荐个地儿哈。 嗯， 看这条消息，近日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出现共享床铺，也叫睡眠共享舱。它的外形呢像一个胶囊，计费标准一般是每分钟2毛，高峰期的话是每分钟3毛3，30分钟起58元便可睡一整天，788元就可以包月。 哦，那可真的是太方便了。 嗯，很适合你刚才说的上班族。 对呀， 中午或者晚上加班的时候呢，都可以进去小憩一会儿。不光如此哈，共享床铺还提供充电设备，还有可以自取的一次性寝具，比如说太空毯、一次性床单、一次性枕巾，还有湿纸巾，并且呢会在每位客人离开之后，舱内都会进行紫外线消毒，保证舱内的干净和卫生。 嗯，他考虑的还真是挺周到的呀，这样就不用再担心这里的卫生问题了。这是不是为我以后继续午睡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呢？ 嗯，子午觉嘛。不过有一些去过体验的网友有些吐槽，他说舱内呢居然没有空调。 天哪，居然没有空调。 嗯， 那这大夏天的一进一出岂不是要热死了。 网友们还说啊，里边的床垫睡起来其实并不舒服，而且舱壁的隔音效果很差，如果你不是非常困的话，可能根本就睡不着。 哎，这样看来共享床铺还是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呀。不过我估计等到我该工作的时候，它一定就改进得非常完美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睡个午觉。 嗯，不过不容否定，共享床铺本身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哈，期待它更好。 对， 喂，你好，对于这个世界有哪些话想说？ 我有一把十吨的剑，一条荆棘的路，一个看不清的未来，一场回不去的梦。 请说人话。 伞坏了，先磨脚，雨太大，不想起床。 我的肚子里好像有东西在顶。 有话请直说。 嗯，我好饿，你要带我吃什么呀？ 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世界想在呼唤我。 请说人话。 我想出去玩。 你聊我也说， 一起嘚不嘚。 他是舒黎， 他是路远。 拒绝形而上， 只说真心话。 欢迎收听一起嘚不嘚。你走在街上经常会被塞一手的兼职小广告吗？ 宿舍的门把手上是否也经常有小广告的身影呢？ 还有偶尔敲开寝室门的兼职宣传人员。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 大学生兼职那些事儿。关于大学生兼职，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嗯，先来听一段接彩。 关于大学生兼职的问题，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个人觉得，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锻炼一下，然后还能赚一些钱，何乐不为呢？ 我认为大学生兼职应该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如果希望得到一份对自己今后就业或者是留学或者什么东西有价值的工作，他就可以去做。如果没有什么很大意义的话，就应该可能还是多花点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更好。 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去学会寻找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兼职，就是不要去一味的去把赚钱作为一个目的，而是应该去从这个兼职中也学会去提升自己，得到一些应该的价值。 高中时候做过一个兼职，是在那个水吧做那个前台那个卖饮料，然后也就是增加那个平时的那个社会活动吧。 增加一些那个社会经验，然后也能多认识点朋友，然后顺便挣点平时的零花钱。 就是钱肯定不是很多，但是兼职和你正式工作的区别是，你工作未必是你喜欢，但是你兼职呢，你比如说你去奶茶店做个工作，或者去咖啡店星巴克做个工作，或者去小酒吧当个调酒师，然后这种做这种兼职呢，就是你本身是开心的，或者说你去当个什么甜点的那种师傅的帮手，但是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是开心的，这个赚钱不是主要目的，毕竟我们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爸妈。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雨晴同学，欢迎。 欢迎雨晴同学。 主播好，大家好。 哎，雨晴同学一定有过兼职的经历吧？ 嗯，我原来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家教，就是当时是做了，基本上是从学期初开始做到学期末，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在周六日的时候做，就是比较空闲的时间，也没有觉得说是强度很大呀或者是怎样的。自己做的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一直在和那个小孩子交流啊、聊天啊，帮他辅导一下英语作业。 哦，是教几年级的呀？ 嗯，是一个初三的同学，他今年是快要去中考，但是是就是基础还有点点薄弱，所以说我过去帮他辅导一下他的基础东西。 哦，那当时是什么让你有这个第一次兼职的念头呢？ 当时就是一是觉得学校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我觉得需要去利用一下，因为作业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就觉得过得有点闲鱼的感觉，所以说就想去找一个兼职。二来呢也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英语能力，提升一下，就是毕竟是英语专业嘛，所以说就想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赚一点点小外快的感觉。 所以总体说来，你觉得这次兼职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我觉得达到了，因为就是因为它是周六日嘛，所以说我的周六日生活也比较的丰富，要去给他准备一些课程的内容啊，还有后面的一些后续的辅导。而且呢我觉得毕竟是家教，所以说也是赚到了一部分的小外快，也贴补了一下生活费。 哎，那有过这个经历，你是否是赞成这个兼职的呢？ 我觉得我肯定是赞成这个兼职的。 来说一说你的理由，为什么要赞成兼职呢？ 因为我觉得兼职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是感受一下社会上的一些不同职业，让我们为自己以后的一些道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 对，他没有虚度光阴。那书里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吗？ 其实啊，我感觉兼职这个事情它并不是完全正面的。首先我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他做的兼职都是非常的基础的工作，可能并没有达到提升我们能力的作用。就比如说我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去当什么服务员啦，然后去派发传单了，其实这些我感觉真的就是最辛苦的体力劳动，对你自身的能力并没有什么提高。其次我感觉做兼职的话，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安全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是， 我们之前都听说过很多这种悲剧啊。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的情况的话是比较少的一部分，因为有些那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很多是他自己去选择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他没有事先去了解一些就是关于那个家庭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从一个比较正规的渠道，或者说师哥师姐的推荐的话，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就是而且之前就是书里说的那些体力活，我觉得那是看于自己的选择问题，你这些你可以去选择做一些体力活，因为毕竟是那些应该是日结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当天就拿到你的工资。但是比如说你想选择一些有点内涵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看自己的选择。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吧，选兼职不光是你选不选他，还要看人要不要你。 对啊，其实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你能够做到的兼职，而且人家愿意要你的，都是那一些最基础的工作，有一些技术含量的工作。现在每一年应届大学生有那么多，而且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家为什么放着这些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不用，而用你这一个刚刚进入社会、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呢？ 因为我们劳动力比较廉价。大学生们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可能会很多，但是像就是我们就是毕业的大学生可能会对工资的要求比较高，或者是对一些时间呢那些的要求可能会高一些。但是比如说像 我们吧就没有那么多要求，只要可以做就可以。就是我觉得这块的话可能会相对于是跟毕业生来说的一个稍微的一个优势。 嗯，那你刚刚说到时间，嗯，其实啊，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在学校里是要上课的，所以我们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不固定的。如果是一些比较正式的工作，它要求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固定。那么其实这些是应届毕业生可以达到的他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却不能达到固定的出勤时间。 对，这中间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兼职耽误学习。玉清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也是更多的是看自己的时间的一个分配。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做这个兼职的话，你就必须要先去协调好你的学习时间，在你学有余力的时候并且比较空闲的时间段，你可以去选择一个比较轻松一些的兼职。就是如果是要求那种很固定的坐班时间，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和自己的学习时间进行一个协调，不能因为说你要去做这个兼职而去放弃学业，或者说是影响自己的学习。毕竟咱们还是以学习为重。 嗯，在这儿呢，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常说大学生的第一任务就是学习。 嗯， 所以很多我们看似容易的时间处理和协调，但其实落实到具体的这种时间的安排上，它是很琐碎的，是会有冲突的。所以一定要以学习为重，这个观念不可放松哈。书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其实啊，我们每次在选择兼职之前都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想，它不会耽误我的时间，我可以把时间协调得非常好。但是其实啊，在做了这个工作以后，你就会发现即使这个兼职它本身消耗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在你投入到学习的时候，你是否又能完全投入到学习呢？丝毫不被这个兼职的事情来分心。 我有同感哈，因为就是你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所以心里就感觉不干净。 对， 所以在学习时候没有那么纯粹， 没有那么投入。 雨晴你这样觉得吗？ 嗯，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是。 嗯， 就因为你在去做它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是只是做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它。因为比如说你像我做的家教的话，你会之前会去准备一些给他上课的一些材料和内容。所以说我当时有段时间他是在周五晚上的时候，他就会稍微影响一下我周五下午的上课一个注意力。但我后来就觉得，就是说我提前一段时间就把这个东西做好，就是在一些比如说周三晚上呀或者什么时候就把它已经做好，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周五下午注意力的一个分散。 所以你觉得这不光是时间处理能力，还有注意力上各种方面综合能力的一种培养，是吗？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兼职这个活的话，主要考虑的是它的时间的一个分配。觉得这个其实能锻炼人，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毕竟如果你找了很多兼职的话，就真的会很耽误你自己的学习，因为你没有很多时间来去巩固你的专业知识。 好，刚刚雨晴谈到这个时间处理能力，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擦亮双眼辨别假兼职的能力。比如说第一种哈，转发文章赚阅读量，这个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熟悉啊？ 对啊，在很多的群上我都会看到，嗯，拜托大家帮我点开这一篇文章吧，然后发一个红包，然后大家就会纷纷点进去。 对，他的每篇工作其实就是把这个固定平台上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微信群，然后别人每点击一次，你就能挣个几分钱。但其实啊，这种软件当中的分享多是一些不实在的健康养生、人生鸡汤，还有情感关系文章，很多都是虚假内容，很多都是无用的信息。 对，其实很多人在领了红包之后，只是因为领了别人的钱，然后帮别人去做一下事情，根本就没有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就直接下去点了个赞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这样一种链条式的传播很容易引起这种病毒式的反感哈。 嗯， 有人说这种软件呢，它会详细介绍你如何通过话术来吸引这个徒弟加入平台，也就是我们很多大学生的兼职，他们会把哪些文案呢，来吸引自己好友点击浏览，都会有个详细的介绍。所以就会有人指出，这样一种类似于师傅带徒弟，其实就是类似于传销组织当中拉人头的管理模式。 对啊，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存在的哈。 是，在接采中，一些受访的大学生表示，他们最为青睐的兼职是网络兼职，其中最火的就是网络录入员了。嗯，这种兼职给人的印象是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就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足不出户，工作便利又轻松。 对，但是呢，其实网络兼职是兼职骗局的重灾区。现在暑假大家都放假了嘛，但是外面的天这么热，大家都不想顶着太阳出门兼职，就想 想窝在家里吹着空调，然后这时候又有大把大把的钱赚，谁能够抵挡住这种诱惑呢？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被骗了。 他被骗了是吗？ 对，就是那种类似于网络录入员的信息，他就是被骗过，所以他知道，比如说他会让你先交报名费，然后把你成为会员，但是那你交完钱之后，这个会员就拉黑了。 所以说他其实只是为了骗你的报名费而设置的这样一种骗局是吗？ 这种还算比较轻的，更有甚者哈，有那种网络刷单、 哦、哎， 这个名词你觉得是不是在咱戒彩当中你听过了哈？ 对啊， 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刷单并不违法，只是一种不够道德的行为，其实不是啊、 嗯、 来看这条新闻，说的是6月20号上午呢，全国的刷单入刑第一案在杭州市的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90后刷单组织李某某呢，因为犯非法经营罪，最后被判了5年9个月的，就是因为刷单，不是别的。 嗯，其实啊，刷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常见。 嗯， 当你在逛淘宝的时候，一看那些热门店铺下面的评价，全都是，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在刷单的。其实这时候对顾客的判断力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 对，有这样一种刷单的模式存在哈，他说是让你先聚集在私密的 Q 群里，然后管理员发布刷单任务，再由群成员在淘宝中搜索宝贝，拍下付款，然后这种方式呢，一般是管理员事先将佣金贷款打给刷单员，你再去买，然后这个贷款其实是拍下商品的所需的实际费用、嗯、也就是说你没买，但是你要给他好评。 嗯，所以说这一种不道德的钱不赚也罢了。嗯， 当然了，而且对你个人也会有很大的伤害，比如说他们在刷单培训的时候会有填 QQ 号码、身份证的信息，还有手持身份证号码以及等等的视频认证，类似于这种非常私密信息都会让你填的。 是不是也代表着一旦他们被警察抓了，立马就可以把你也供出来， 而且你的信息也会被他们打包出卖、现在想想这种电信诈骗何其厉害啊，这就是一种电信诈骗的方式啊。 对啊，其实这真的是用一个骗局然后一下子赚了多方面的钱。 是、所以刷单还是应该 被坚决抵制的。 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它不对，但是不至于触犯的法律红线，这种观念应该被坚决杜绝。 对，而且最近用手机平台找兼职在大学生的圈子里非常流行。 嗯， 而且在这种平台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奇葩兼职。 奇葩兼职。 对，比如说杭州的飘飘就是其中的一位找兼职的学生。 嗯， 在某一天他接了帮人遛狗、给程序员鼓励、安慰失恋者三份兼职。嗯，这样算下来他一天可以赚取接近400元的费用，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了。 对，但是呢这些兼职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甚至很轻松。 嗯， 就像遛狗啊，给人安慰啊，还有就是给人鼓励， 对， 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容易，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事儿。 是， 其实也是有潜藏的危险的。 对， 你要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努力都是应该跟付出成正比的。 嗯， 你做不到那么多的工作量，没有那么多不可替代性，你就是挣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说呢，大学生兼职市场乱象不少，既有这种传统的中介骗局，也有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网络兼职业务。大学生呢，应该提升法律意识，一方面要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应该避免触碰法律的红线。 所以啊，大学生需要提高法律意识，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在兼职时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嘉宾雨晴同学，谢谢。 谢谢主播，谢谢大家。 我相信大家做兼职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了到手的一份薪资，而是期望能从这些经历当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首何炅的《另一个自己》送给各位，再会。 再会。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吹的风下，天飘的雨，看见过年少的你。我在夕阳下，你在夜幕里，遇到另一个自己。别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

能解释的胡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祈祷。 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一些唱吧红人所唱的。刚才这一位歌手，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那种 磁性，刚开口就知道了，一听都是老江湖了， 听上去就很美味，是吧？ 对， 那我们来给大家分享第二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天王王力宏。 那么刚刚听了炸鸡，现在我们回归到生活的本源，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唱吧红人翻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和你一起录下喂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因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沙，有了你什么都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去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的旅机，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因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沙，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这首比较朴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当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做菜做饭的时候，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原料都要用到这一些。 对对对， 嗯， 这个男生的他的唱吧 APP 的名字叫做幸运蜡笔，他自己也拿着一个蜡笔小新在视频里面跟那个蜡笔小新的公仔互动，而且他声音也比较空灵，我觉得他就是适合唱这种比较纯净的歌曲啊。 但是我觉得哈，你像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真的就是生活， 对， 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这些原料给我们带来的味觉的迸发，只有当这些原料合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美味的饭菜可以享用。 那我们第三首歌呢，诶，厉害了，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手陈奕迅的歌，而且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它的名字叫苦瓜。说到苦瓜大家都不愿意吃啊，嗯，但是这首歌呢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去吃一些苦，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去体验一些挫折，你老了或者是你长大成熟了过后就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 嗯，其实像刚才王力宏那首歌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它给人的感觉很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往往都会有一些挫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去吃一些苦瓜来让自己知道生活之苦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奕迅的这首苦瓜。 总透着那味，大概今生有些事是太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会绝一花美意，怎发现你从情意亦难学懂开解与欢笑，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只在回头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披挂，爱此时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人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办理那一家，下半生竟再开合，任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四个，用痛苦看透欢乐，尽显严苛，如艾叹结束，就像我一直平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望万什么绩效也不觉，却在某萧山晚秋深夜，发现明了了。 们听完 DZ 路人甲的这位网络红人为我们唱的苦瓜，感觉还是挺深情的一首歌。 宇航，你那么喜欢陈奕迅，那你觉得通过刚才这位网络红人唱的这首苦瓜，你自己评价一下，你觉得和你自己认为的陈奕迅的苦瓜有什么区别呢？ 嗯，我觉得这位歌手唱的挺好的，而且他把一些小的处理都处理的挺好的，比如说副歌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唱的还是挺好听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陈奕迅的最好听 啊。对，那当然，其实陈奕迅的歌呢，很多人都会让我们自己去沉思一下，比如说这首苦瓜， 对吧，想一想自己吃过的苦，其实吃苦未必是一件 坏事。 今天一大早啊，我就吃了一样东西，豆浆配油条，但是我还加了一个咸鸭蛋。豆浆配油条可能是非常好的搭配，但是在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 林俊杰豆浆油条。 这首可能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对吧？ 对对对，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Hello， 早上好。今天来唱一首豆浆油条。早起的你有没有吃丰盛的早餐呢？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喜欢的话记得把礼物还有转发送给我哦，谢谢。 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庞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为你想，是你有种解药，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连你都知道，好不好别都笑都笑，让我知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Yeah, yeah, 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我会偷笑偷笑，让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偷笑，让我知道就好。 热死宝宝了，又是没有开空调的风扇，拜拜，周日见。 好了，我们听完这一首《豆浆油条》，其实前面两个三个都是我们放的男生唱的翻唱版本，这次呢是一个女生来唱的，而且这个女生的声音也特别的可爱，她唱《豆浆油条》让我唤起了以前小时候吃着豆浆油条听着豆浆油条的感觉。我觉得林俊杰就是我们童年然后中学时代的一个记忆非常好的一个歌星，一个偶像吧。 我觉得豆浆油条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就特别的搭配，其实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样，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豆浆和油条是一种搭配，只有他俩搭在一起才是一顿美味的早餐。那么也像爱情一样，只有我和你在一起，我们的爱情才美满，对吧？ 对。好了，那么第五首歌呢，我们带来了周杰伦的一首《麦芽糖》。小英，你觉得《麦芽糖》这首歌怎么样？ 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吃过麦芽糖。麦芽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一开始放在嘴里咬的时候会有点硬， 对， 但是你慢慢的和口水融合在一起，慢慢糖就会化，然后甚至还会有点粘牙，嚼着嚼着就会有麦芽的这种香气，其实特别的好吃。 嗯，好，那我们就来嚼一嚼这首《麦芽糖》。 这里面蘸牙膏。 哇哦，好了，我们来听了一首非常动感然后非常清新的一首《麦芽糖》。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还是挺像周杰伦的啊，我觉得 他是在模仿周杰伦的那种律动， 对，那种声线，然后那那种感觉 特别的有杰伦风啊。 对，杰伦风，中国风。 好了，五首歌曲呢就给大家分享完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种特别好的生活方式，是吧？苦瓜是我们需要去懂得的人生哲理， 态度。 对，豆浆油条，美满的爱情故事，麦 芽 糖， 清新的一种 童年的感觉，有没有？我觉得这五首歌呢，都可以和大家，和我们同龄人，我们青年共同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美满的， 对， 虽然酸甜苦辣 都有， 每一位都有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生活要乐观向上。 还有呢，大家听了我们这五首推荐的歌，今天晚上你可以伴着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做一份晚饭，然后吃着在外面买的炸鸡，炒一份清炒苦瓜，因为夏天到了要清热一下， 消消暑。 明天早上呢，吃点豆浆油条，然后吃完豆浆油条饿了来个麦芽糖。 很好的搭配，这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是吧？ 对。 好了，这一期的挑战新歌声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一档音乐节目，记住我们的口号，天生好嗓， 魅力开唱。 好了，我们下期见，我是小英， 我是宇航，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